行為，又說所謂的強迫勞動問題是個別西方國家憑空編造的世紀謊言。緬甸全國多處有民眾不理會軍方警告，繼續上街抗議軍事政變，有團體號召大罷工，揚言要掀起春天革命。最大城市仰光有幾千人聚集，很多商店和國際連鎖店關門，大量的警車和軍車戒備。首都內比都有幾千人遊行，警方據報出動水炮車驅散。軍方早前批評有示威者企圖煽動年輕人抗爭，警告將會導致人命損失。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要求緬甸軍方立即停止鎮壓並釋放囚犯。歐盟外長稍後討論緬甸局勢，德國外長馬斯說不會袖手旁觀，將會利用所有外交途徑推動局勢緩和，制裁是最後手段。Facebook 宣布將緬甸一個國營電視台的專頁下架。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此外，热带低气压杜鹃已经在菲律宾中部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预防肺炎及呼吸道传染病，要经常保持双手清洁，洗手时要捽手最少20秒。先冚好翅板，之后自冲刺，要定期注水入 U 型隔气弯管内。打乞嗤或咳嗽嗰阵，要用纸巾遮住口鼻。如果出现病征，应立即戴口罩同睇医生。口罩要完全覆盖口、鼻同下巴。上 chp.gov.hk 了解下啦。 哇，敬文，你话几重话？ 哎呀，105磅啊，又超标啦！天， 喂，两位靓女，如果部105磅咁重嘅，攞个手推车稳阵。 150磅啫，唔使手推车啊，有手有脚。 唔系噶，105磅嘅货物啊，你要自己搬啊，随时咬伤腰骨噶。 乜嘢货物啊？我自己磅紧重啊。 吓，你有105磅？ 系秘密秘密。 啊，我哋都系听下逢星期四香港电台第二台嘅《风骚精安短剧》。 货物重量要清楚，搬运切忌超负荷。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我是敏感时刻的李敏，要问一下我的拍档茉莉。喂，如果你要送个甜品俾屋企人，你会送咩呢？ 红豆沙，因为呢如果红豆沙嘅话呢，我觉得好似我同敏大人咁啊，敏大人似糖水，我似红豆，加埋糖之刀咁样，甜死啊！ 我仲以为你话我哋似陈皮，老得嚟好矜贵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香港电台第二台，晚上10点至12点，彭晴、茉莉敏感时刻。 嚟到啊，年十一啊，初十一噶啦，已经 星期一嘅晚上 系 啦，系十 点零八分， 呢度系香港电台第二台嘅敏感时刻。 系啊，冇错。咁我哋都安全翻嚟开咪啊吓，唔使担心。 系啦，咁啊，如果即系大家即系最近啦，都成日都讲啊，如果做检测做检测啦，打针嘅打针啦，因为今日咧都有一啲嘅首长级咧嘅人士， 系啊，特首就去打咗针噶啦。 系啦，咁啊，听日开始有得预约啊嘛。 嗯，系。咁啊，我谂我哋抗疫都进入一个新嘅阶段啦。咁啊，打针啊，而家系谂紧，哎呀，几时打针咧？打边只针咧？我啱啱打针咧，应该打边只咧？系好多问号噶啦。 系啊，我都见到好多报章已经不停咧喺度写咧，好多就喂大家睇翻个对比先，呢只针系点嘅，嗰只针点嘅，你诶咩人士适合打咩针，咩人士就尽量拣第二只针啦。咁都有好多呢啲嘅资讯俾大家。 都系啊，不过啲资讯都仲系有啲模糊，我相信大家都咁系啊。咁即系啱唔啱我咧？系啦，咁即系系啦，咁我适合即系打边只啦，都系好难去做一个决定住啊吓。 嗯，所以如果真系有意愿想打嘅朋友咧，即系我觉得大家都可以揾多啲資料去睇下啦。咁如果大家依然都仲係未咁安心嘅話，咁亦都可以參考多啲唔同嘅報道。 啲領導人一定要出嚟打先得㗎，係咪啊？帶頭作用啊！全世界嗰啲領袖都係咁㗎啦，啱唔啱先？咁啊，香港都話今日見到特首啦，係行政會議成員啦，都出嚟打針啦。咁啊，但呢一針係咪會俾到你去打呢、這個新冠疫苗針嘅強心針咧， 係啊，咁啊，大家再睇一睇啦。咁不過 咧，睇一睇啊，呢啲啊，睇一睇摩呢啊，梗係即刻打，梗係打啦， 會打會打， 一定打。 係嗱，但係咧，除咗咧打針之外咧，即係大家咧，即係如果未打針嘅朋友，就想揾好多唔同嘅地方可以令自己減減壓啊，開心啲啊咁樣啦。 玩啊，係咪啊？ 去玩啦， 即刻疏乎下。啱啱放完假啫喎，你咁係要諗疏乎啦。 唔係，我就係想講有啲疏乎之後嘅一啲嘅唔好嘅事件發生。 后遗症 系啦，就可以同大家分享下呢一单嘢。呢单嘢喺网上面都传咗好几日噶啦。 系啊，咁啊讲去 staycation 啦，系啊，咁但系嗱，即系本来系玩得好开心噶嘛吓，咁但系瞓下嘅时候，突然之间醒醒，望一望喺个房，哇！咩事啊？ 有个人走咗入嚟嘅， 点解有个人仲要呢个男人？ 系 瞓喺张床嗰个女 人嚟噶， 但系咪得自己一个啫？ 系仲要凌晨时分、 啊，系啊，话喺尖沙咀一间四星级嘅酒店啦，就喺得讨论区嗰度啦。咁有个女士就遇到啲咁嘅情形啦。咁、如果呢啲咁嘅情况，你会点样啊？ 如果呢个情况 即刻大嗌啦，系咪啊？ 我会睇下佢发生咩事。如果佢即刻走嘅话咧，即系如果你听到佢即刻走嘅话咧、我会即刻反锁翻栋门先嘅。因为你唔知佢会唔会再冲入嚟一次啊嘛，咁、你冲即系你反锁咗之后，你先至再我先至会再打电话落去 reception 落去大堂嗰度问下究竟发生咩事啊？ 系系系系应该嘅，咁首先就大嗌先，当然就边个嚟噶咁样，即刻冲，我就会即刻冲出去啊，嗌住佢先啊，咁啊然之后就即刻要打落去即系系啦酒店嗰度啦。不过似乎呢个女士要即刻打去 book 房嗰间。中介 agent 喎， 佢打咗電話落大堂先嘅，咁大堂嗰個就好似話未有回覆，咁於是佢就打去 book 房個 agent， 咁 agent 之後佢話輾轉間都已經搞咗幾個鐘頭就有回覆啦、 啊，搞幾個鐘頭先至有回覆，咁、嚴重嘅事真 係 啊！ 係啊，咁佢就話個回覆咧就係話我本來就係工作人員嚟嘅，咁啊唔小心入咗間房， 本來係一個女嘅工作人員添啊，佢仲話係一個女工添啊， 係啊，咁就佢嗰個事主就覺得好唔成男啦，一來係凌晨嘅時候入嚟我間房度清潔， 係啊， 第二你同我讲话女性咁啊，有乜嚟女性嘅话，咁啊嚟入嚟嗰个男性嚟嘅、哦， 佢明明见到系男性， 系啦，咁啊跟住第三样嘢嘅时候就系、是，喂，点解就算系嘅话，点解会随便有人可以入到间房間？你唔系应该有资料可以 check 到究竟系咪有人住紧嘅咩？ 系咪佢瞓到半夜三更敲门听唔到咋？ 佢又讲过嘅，佢就有理身呢一点就话，首先我瞓紧觉啦，所以我唔知佢有冇敲过门，但系总之入嚟嘅时候就系咁，咁啊最后佢觉得好唔成立，就即刻就去退房啊。咁啊，成件事佢就擺咗上網，咁啊之後都有啲最新嘅回應啦。跟住酒店就話，呢個係個別嘅情況發生， 賠翻個下午茶俾佢，不過佢都唔接受啊。 係，因為我覺得下一刻嗰下你即係已經係你明明入去住係想舒舒服服、開開心心 嘅。問題就係、其實係怪嘅件事，你話日光日白。即系你有个酒店嘅员工敲门入房呢啲嘢，可能都比较平常系会发生。瞓到半夜三更， 仲要嗰个人系便服噶， 仲要冇着制服，系 啊， 啱唔啱啊？佢点解会入咗你间房啊？哇！你唔惊见鬼啊？真系， 同埋 你知啦，瞓酒店 啊 嘛， 系啊，都系啊。呢个其二，其三嗰样就系、其实咧，佢其唔系应该即刻 check 发生咩事咩？凌晨时分，即系冇理由隔咁耐先至走去复人哋，到底发生咩事？ 事嘅， 所以 QK 嘅单嘢初初话系女，跟住话系男，到底背后有啲咩我哋唔知啊？系啦，吓不过咧就话即系去酒店咧遇到啲咁嘅经历咧，即系大家都肯定系唔想噶啦。不过瞓一啲陌生嘅地方咧，的而且确咧，我唔知阿莫莉你有冇啊？即系每一次瞓到一间酒店咧，其实会唔会带住都一种有啲战战兢兢嘅心情咧？ 反而冇乜， 你冇乜， 但系咧我就一定会反锁晒啲门啊，嗰啲即系我会做翻足呢啲嘅。 即系你有冇入房之前会敲敲个门先啊？有冇人啊？嗰啲啊？ 会啊，其实就唔系敲俾啲人听嘅， 即系要通知声，我有，我嚟啦。 唔好意思，我嚟住几日啊，打搅晒，即系呢啲我做足晒嘅。咁但系咧，另外而家咧，我觉得咧，好多人都会揿一个掣，嗰、那个掣就系话叫大家唔好骚扰。 骚扰 ，do not disturb。 系啦，咁我会做埋呢一样嘢咯，而家就多咗呢样嘢，咁啊减少呢个事件发生。 唔会啊，系啊，即系都系噶，呢啲都系啊，入房前敲门啦，跟住然之后，如果系自己喺房咧，都有 do not disturb 呢一个掣嘅，所以咧就即系做足晒呢啲功夫，就应该。担心有人无端端闯，如果真系咁样都闯入房嘅话，咁啊证明一定系有一啲即系吓好难解释嘅原因，所以佢先至要咁做啦。 系咁啊，呢一件事，所以令到我咧突然间喺度谂咧，我之前都曾经系试过俾人入间房嘅，但系就系、是、所以我就系唔知系因为咁样之后，我就会揿埋嗰个请勿骚扰个掣。咁、但系我发生嘅时候唔系凌晨咁恐怖嘅，系朝头早真系食早餐嗰啲时间咧。 跟住入房啊？ 跟住之后就系有一啲清洁嘅姐姐真系以为你唔喺房，佢想帮你。清洁咗先，佢就唔知道原来我落咗去食buffet早餐，就翻咗嚟啦。 哦，呢啲都常见嘅，所以你一定要揿请勿骚扰咯。 系啊，所以就呢啲就朝头早先嘅。咁但系你话哇，酒店入面有冇啲好奇怪或者唔系咁好嘅礼貌，或者遇到啲唔系咁好嘅待遇咧？除咗呢个之外，呢个我觉得人之常情，所以我觉得冇乜嘢嘅。有试过咧，就系咧明明间房原来有污糟嘢，即系嗰啲灵异嘢。仲俾我哋安排我哋入去住，咁我就覺得唔中意，或者我覺得唔得啦，因為我直情咧就係遇到件事之後啦，咁啊第二日啦，朝頭早起身嘅時候就同佢講我想換房，咁但係咧就見到有其他人準備 check in， 咁所以我就即係都如即係都尊重佢間公司，或者都算保護佢間公司， 唔大聲講， 唔大聲講，我就我有啲嘢想同你哋傾傾咁。 跟住佢就講啦，咩事啊，小姐？ 就係咁樣嘅態度啊！ 真係咁樣， 真係咁嘅態度。 哎呀， 跟住我真係望一望，我話不如你整埋。其他人先啦，我有时间。佢就话得噶啦，你而家讲啦咁，即系当然梗系唔系用广东话讲啦。跟住之后，我真系望一望嗰对情侣 check in 紧嘅情侣，我就同佢讲：你系咪真系想我而家呢度同你讲啊？跟住佢就开始有少少褪啦。佢就好啊，咁你稍等一阵啦。咁啊，嗰对情侣入做晒 check in 啊，所有嘢走晒之后啦，跟住我先同佢讲：喂，间房有啲嘢。跟住原來其實佢哋係知嘅喎、跟住佢就話：哦，唔好意思啊，我安排間房俾你。但係佢唔係即刻啊，佢仲同我講佢話，因為而家啲房都敷咗，你介唔介意黃昏嘅時候我先換一間俾你呢？哇！真係我就會覺得一樣嘢就係、是、第一你知道有嘢，你仲安排人哋入去住；第二樣嘢就係、是、你係咪即刻無論點樣都 upgrade 間房點都好，你即係俾咗第二個，即係俾我哋入咗去先咧。 係、 跟住我就覺得嗰下就唔好啦。自此之後我就去到講埋咧台灣咁一個地方啦，我就冇再呢間酒店再住過啦。 係、哎、呀 係啊，你有冇試過咧？ 你應該大大聲係話有鬼啊咁樣，咁你咪即刻有房咯。哇！我真係 touch。对活啦，真系好好彩，未试过呢啲咁样嘅即系灵异嘢，即系话有时唔礼貌嗰啲都有嘅。不过我觉得都系其实真系好小事嘅啫。即系譬如有一次我记得我去 New York 啦，咁唔系好识路啦，咁啊走去柜台嗰度问路啦。咁啊喺我之前其实都有几个客人嘅，咁佢哋喺度即系讲完嘢之后咁啊走咗。咁我见佢哋倾偈嘅过程当中咧，即系嗰个酒店嘅职员啦，同埋嗰啲人客倾偈走嘅过程当中啦，非常好嘅礼貌，咁大家亦都倾得好开心，好有笑容咁样。咁跟住我就问路，咁啊同佢倾偈啦。跟住然之后咧，我就好觉得好奇怪， 点解啊？ 因为咧，佢同我倾嘅过程当中咧，系一啲表情都冇嘅。 哦，对住人哋就笑茄茄， 系啦，笑茄茄。咁跟住我就即系讲完晒，唔要问晒我嘅嘢之后，我就问佢，我话。其实我话你系咪好唔愿意同我讲嘢啊？我系咪令到你个心情好差啊？点解你 同我讲起嘅时候咧，你冇笑嘅， 跟住佢冇笑， 跟住然之后佢就好尴尬啦。咁跟住唔好意思啊，咁样。跟住然之后第二日啦，到我落到去酒店嘅大堂嗰度啦， 又见到佢。 咁佢亦都喺个 front desk 嗰度啦，咁佢又见到我啦。 有冇笑啊？ 跟住然之后咧，佢隔篱有个职员咧就即刻撞一撞佢 ，smile， 记得笑。 仲要俾你睇到啊？ 哦，咁我睇到佢个嘴型啊，咁唔紧要嘅，咪打声招呼咯，系嘛？咁嗰次都算系好深刻印象啦，其实都系啊，即系都好彩冇撞鬼，好似你咁啦。不过去一个地方玩咧，其实系嘅，即系呢啲前线嘅职员咧，其实真系好代表嗰个地方，所以有礼貌啲啦。 如果还会说话，如果风爱上沙，如果有些想念遗忘在某个长假，我会聆听浪花，让风吹过头发，任记忆里的爱情在时间潮汐里喧哗，非得等春天远了，夏天才近了，我是在回首时终于懂得。当阳光再次回到那飘着雨的过境之南，我会试着把那一年的故事再接下去说完。当阳光再次离开那太晴朗的过境之南，你会不会把你曾带走的爱在告别前用微笑去归还。空着我的臂弯，天很宽，在我独自唱歌的夜晚，请原谅我的爱诉说的太缓 次啊， 我都系去过一次啊， 好中意，尤其是望到个日落咧、哇，靓到啊！ 哇，呢、這个即系有阳光与海滩嘅地方、 啊，系讲紧嘅系佢哋台湾嘅国境之南，即、系台垦丁啊！啱啱听过系范日臣嘅国境之南。 先都讲咗啦，即系服务嘅态度好紧要啦，成日都讲。咁但系咧，佢哋又好似咧，即系需唔需要成日估下我哋啲顾客嘅一啲嘅感受啊嗰啲咧？ 而家可能戴住口罩就未必知啦、不过我谂系即系对于喺你面前嗰个人客嗰种态度咧，就算你戴住口罩都感觉到呢啲气场、你啲语气都应该略知一二啦，系嘛？所以即系做嘢嘅时候，咁啊当然冇办法，大家都诚恳啲啦，系咪啊？ 系啊，即系除咗做嘢啊嘅时候要估下估下之外咧，我想讲有一样嘢咧，我哋真系老咗啦。 点啊？ 我哋都成日要估啲僆仔究竟谂啲乜嘢，即系而家啱啱咧都睇到个报道啦，我真系完全就系完全唔知佢哋谂咩啦，同埋我就喺度谂死啦，我咪老成咁啊！咁啊，讲紧嘅系乜嘢咧？就喺、是、电话度沟通嘅时候用嘅 emoji， 即系嗰啲嘅公仔啊 ，emoji 系啦。咁我哋就成日笑啲长辈就话佢哋用长辈图啦，原来而家我哋用嗰啲 emoji 嘅公仔，呢个嘅二 set 世代啊，即系呢个嘅1996年打后嘅小朋友，都会觉得我哋系老人家。 佢哋唔用噶呢啲表情符，佢哋用好多噶。 啊，系啦，咁原来咧就根据咧就系话有线电视 CNN 嘅报道啦，咁佢都话咧，即系其实咧原来一个咧叫做笑到流眼泪嘅公仔，即系个哈哈笑，跟住就流眼泪啦。 系 呢个系我经常性用嘅一个 emoji 一个公仔嚟嘅， 呢个都系嗰啲排行榜嘅 number one 啊嘛，系嘛？ 系啦，我想问一下啦，彭晴，你都多唔多用呢一个公仔啊？ 本来我唔多用呢啲公仔嘅， 系 因为我打字已经好慢嘅，我系写字啦，系我谂大部分人都系写字啦，我写得好慢啊，咁跟住然之后仲要喺度搵搵啲公仔啦，所以我都系真系比较少用嘅。 系， 但后来经过一次咧，喺沟通上面出现咗一啲嘅误会啦，因为。对方话点解你唔加啲表情公仔？我唔知道你咩语气。咁后来咧，我就即系觉得俾佢呢一句说话都点醒。哦，系啊，因为我自己都有咁嘅问题嘅。我睇人哋嗰啲信息啦，其实我真系估唔到究竟佢系用啲乜嘢嘅语气啊，同埋佢用啲咩嘅情绪咧去同我表达嘅。 系 咁，所以都屈服咗咯，系啊，所以都要学下点样加呢啲表情咯。 我会加好多表情落去嘅，因为我就成日觉得文字讲嘢咧就会好掘啊，即系或者人哋唔系好明白我讲咩，即系譬如我想话食咗饭啊个啊字啦，咁其实如果人哋可能解读食咗饭啊。即系你可以个解读佢好恶嘅， 完全唔同，可能调翻转噶嘛。 系啦，可能系食咗饭啦，唔系食咗饭啊，咁都得嘅。咁所以我就觉得加到笑哈哈或者一啲公仔落去嘅话，就会更加贴切到我自己嗰个感受。咁但系原来咧，而家嘅时下年轻人已经唔觉得噶啦。虽然头先阿彭晴都有讲过，就话其实2020年咧 ，Twitter 入面咧都讲咗呢个系最常见嘅公仔，就系呢个笑到流眼泪呢、而且喺2017年嘅时候咧，喺一个嘅美国嘅一个。生果嘅公司入面啦，都讲呢个系最多美国人最中意用嘅符号嚟嘅、但系原来去到而家，即系只不过系短短三四年啫，2017年到而家， 系 佢竟然咧已经有一个21岁嘅年青人啦，就话吓、我咩表情都唔用噶，唔系我咩表情都用，但系就系唔用呢个笑到眼泪咯。呢一个公仔只不过系啲长辈，即系譬如我阿妈、我啲家姐、阿哥啊，上一辈嘅人先用噶， 即系已经老土啦。 我听完之后我即刻癫咗啊！ 潮流嘅嘢成日都变噶啦，莫莉， 但系唔会变得咁劲啩。咁啊，但系咧，佢哋又讲过， 咁佢哋用乜嘢啊？ 系啦，有用啲乜嘢啊？佢哋话而家兴咧，直情系 send 啲图出嚟噶，即系佢哋真系会觉得我哋系孏咗噶啦。佢哋 send 啲咩图出嚟咧？即系譬如就系唔系 emoji 啊，系真系一张图，嗰张图就可能系大，即系啲人有个人笑到哈哈哈哈咁样一个图啊，即系用一啲唔同嘅图片就当系 emoji 咁样 send 出嚟咯。咁我就喺度谂啦，咁其实呢一个同长辈图。有咩分别呢？长辈图只不过多咗啲炮仗同埋多啲字啫， 多啲莲花， 系啊，多 最中意莲花。 系啊，你成日笑人哋话啲长辈 send 啲图亚位嘅时候，其实你哋僆仔如果再 send 啲图，咪 即系佢觉得咁样系直接系咪啊？ 系啊，又或者可能多啲唔同嘅表达嘅方式啩？ 哇，好有创意 啊！系啊，我都觉得系。 系啊，咁除咗用啲图之外，你用咗啲咩咯？系咪啊？用啲骷髅骨啊嗰啲咯？系咪？ 系啊，用咗骷髅骨就代替呢个笑到流眼泪，又或者用 LOL 呢個就經常性好多人都講噶啦，就用呢個就代表大笑，即係用文字打翻出嚟就當大笑咁咯。咁、但係除咗呢一個之外咧，其實咧佢哋都有講過，有啲佢哋都覺得我哋平時成日著嘅衫褲啊，或者一啲衣著，佢哋都覺得已經係靚或者唔潮嘅。 係、 例如牛仔褲 呢、這個我知啦，呢、這個前幾年喺呢個日本嗰度咧，佢哋做咗一啲嘅調查啦，又係問翻啲後生仔，咩衣著係最老土嘅？跟住佢哋好多后生仔话：，哇，真系顶唔顺啊！啲阿叔啊，着牛仔裤啊，觉得着牛仔裤系一件非常老土嘅事啊。 但系其实牛仔裤咧，我觉得唔系用老土去形容噶嘛。点解啲人会着牛仔裤？就系因为希望佢方便同埋舒适， 襟着 系啦，同埋就系百搭啫嘛。其实呢样嘢从来都冇列过入潮流之中噶。 呢个系不嬲啊，由呢个六十年代开始去到，其实系啦，喺我心目中啦，系啦，去到因为我今日都着紧牛仔裤，去到而家都系最容易衬嘅，系其中一件即系一个衣着嚟噶啦， 系啊，同埋有段时间啊，啲靓妹靓仔咪又系中意着牛仔裤。夏天嘅时候，你唔好睇俾我睇到你着牛仔嘅热 裤 添啊， 系中意着牛仔短裤， 系咯，短裤热裤嗰啲唔好俾我知添啊。 系咁啊，即系我谂系大家唔同年代欣赏嘅嘢都唔同啦，系咪有啲包容性咯？ 系啊，我都觉得系啊，仲要系发型都系啦，咁发型方面又话人哋如果分界嘅话就系好老土啊，咁样即系唔系下下唔分界就唔老土噶嘛，咁人哋都好无奈噶嘛， 咁唔分界。 系咯， 咁个咪点都有条界噶， 佢哋就系话，你分界咗，就大叔啊嗰啲先会做嘅咁咯。 潮流嘅嘢几时都会有一个循环嘅，嗱，所以我嗱佢哋应该要留低啲牛仔裤，系啦，可能迟啲兴，咁啊记住嗰条界点样分，因为可能咧迟啲又兴翻分界。 系啊，转个头我哋会有敏感人物部彭晴， 一阵间会有啊广告女王 Lily。 李莉啊，咁啊，其实佢除咗系广告女王之外，亦都系一个跑手嚟噶。 系啊，佢系跑步教练啊。 太太啊，恭喜你啊！不过有意外惊喜啊。 吓，系孖胎啊？ 唔止啊，系三胞胎啊。 咁点算啊？ 唔使惊，我哋可以问下郑丽莎，佢系过来人嚟噶。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 丰收家庭保卫队。 呢集嘅嘉宾有四个仔女嘅妈妈郑丽莎。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行政长官林郑月娥连同多名司局长下午先后接种首剂内地生产的科兴新冠疫苗。林鄭月娥說過程快捷便利，完全沒有不舒服的感覺，和每年打流感針沒什麼分別。她希望起示範作用，呼籲市民按政府安排第一時間接種。午夜起大約200萬名屬於五個優先接種組別的市民可以在網上預約接種科興疫苗。衛生署說會恆常監察接種異常事件，定期公布數據。本港新增16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3宗本地感染，其中4宗源头不明。感染源头不明个案包括昨日公布初步确诊住在蓝田安田村安建楼66岁培月员，还有住在马鞍山恒安村恒海楼任职电脑主任的41岁男子，以及两名分别住在元朗横台山永陵里和观塘怡安中心的退休人士。美国联合航空波音777客机上星期六在飞行期间引擎着火，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初步发现涉事引擎其中两块扇叶断裂，其余扇叶都有损毁。联合航空宣布立即停飞24架使用同款引擎的波音777客机，美国联邦航空局要求加强检查。日本国土交通省下令日本航空和全日空停用同款引擎的波音777飞机。南韩韩亚航空决定停飞旗下同款机型。 波音亦都建議其他嘅航空公司暫時停飛同款引擎嘅波音777客機。另外，在聯合航空客機引擎故障的同一日，一架波音747-400貨機在荷蘭機場起飛之後沒多久，有引擎零件掉落地面，有汽車損毀，一名女子受輕傷。飛機最終安全降落比利時機場，荷蘭安全委員會正在調查事件。受嚴寒天氣影響的美國南部廣泛地區水電供應逐步恢復，截至當地星期日晚，德州仍然有880萬人是難以獲得熱淨食水，大約3萬人沒有電力供應。州政府向災民派發350萬支樽裝水應急。另外，有居民收到天價電費帳單，部分住戶5日的電費高達$17,000。報道說，德州電力市場管制寬鬆，並非所有的消費者都使用固定電費計劃，部分用戶可以自行選擇電力供應商，部分供應商的價格隨需求調整。嚴寒天氣下，電力需求急增，電費急升。德州管理部門下令禁止，是暫時禁止供應商向用戶發出帳單，或者對未按時交費的居民停水停電，直至管理部門找到解決財政問題的辦法為止。州長亞伯特說，議會將會盡快開會討論如何處理。休斯敦市長要求由州政府負責天價的電費。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292點，跌201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77點，跌29點。美元對其他貨幣嘅賣價：港元7.754，日元105.38，瑞士法郎0.897，加元1.264，人民幣6.467。英镑对美元1.404，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89，新西兰元对美元0.732。伦敦金每盎司卖入1,797.5美元，卖出1,798.4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无论身体几 fit 都好，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接种疫苗好重要。我哋一直以嚟接种各种疫苗去预防传染病，疫苗帮助免疫系统产生抗体同记忆，将来一旦接触到病毒，免疫系统就会迅速作出反应抵御病毒。呢个系保护自己同其他人最简单同有效嘅方法。大家一定要接种疫苗啊！ 一幅七年前的旧照片， 你说你双手等我默许，为何我总不让你伴随，你说你很想使我吻在独个流泪，多甜蜜但我不说一句。 Serenity 七年前制作的一个小仔舞，他形容为是回忆里的一幅旧照片，再听翻他觉得仍然浪漫的，重新编曲制作和乐迷分享当年自己的多愁善感。做个电视 Serenity 编曲 A Good Day，監製 A Good Day Serenity。 上榜四星期，上升八级，中文歌曲龙虎榜第十位 ，Serenie 我在流浮山滴眼水 .jpg。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哎呀，太件事啦！ 呢、這个型啲型骨好似唔系呢一款形容噶。喂 ，Lorraine 阿雄，边个负责执刑具噶？ 系我啊，我唔小心执错咗。 其实系我啊。 究竟是由曾志豪饰演的阿雄，定是由林欣彤饰演的 Lorraine 搞出个大头发？留意劳工处展翅清洁计划，香港电台第二台联手策动广播剧《遇见展翅》， 逢星期一下午三点至五点，黄天怡、方子豪、阿摄三五成群，新一年继续展翅。 每个上嚟的嘉宾都同我哋无所不谈，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开始我哋今晚嘅敏感时刻啊，有彭晴啦，有茉莉啦 ，Hello 茉莉 ，Hello， 你好少喐噶， 系啊，我希望今日同呢一个嘉宾倾完偈之后，我愿意行出我嘅第一步， 系啦，咁啊，我同呢位嘉宾都有啲渊源啦，因为咧就我其中一个嗜好就系跑步啦，咁好多年前咧，咁啊参加咗一个跑班，咁啊里边一个嘅男教练，一个女教练啦，咁啊其中一个女教练一去到嘅时候咧，就觉得哇个女教练。腿腿咁靓嘅，啲笑容咁甜美嘅，咁哇真系好开心啊！咁成日都望住佢，偷偷地眼金金咁望住佢。咁佢有个名好得意嘅，大家都叫佢做 Lily Sir 嘅。 因为佢好男人噶， 唔系，应该听佢自己讲吓。或者我哋今日嘅嘉宾咁啊，除咗佢系一个嘅即系跑步教练之外啦，咁啊喺2018年嘅时候咧，参加咗 View TV 嘅广告女王啦，攞到冠军嘅。介绍我哋今晚嘅嘉宾有 Lily 李莉。 Hello， 大家好，我系 Lily 李莉。 系啊，点解会叫你做 Lily Sir？ 你记唔记得？ 我记得呢件好搞笑嘅。咁嗰阵时咧，有个比赛啦，咁有好多学生参加，咁我同几位教练咧都有去睇啲学生比赛。咁比完赛之后咧，咁啲同学仔又想嗌我哋一齐影张大合照啦，咁好顺口嗌咗两 Sir 文 Sir， 跟住嗌我嘅时候咧就嗌咗 Lily Sir 一齐行埋影张相，跟住大家觉得啊好顺口、啊，之后又觉得好搞笑，就 keep 住咁样叫我， 系啊好得意啊，所以真系啊，因为 Lily 咧就本身你自己喺教大学嗰度系嘛，你系读运动科学嘅， 冇错， 咁但系点解会？个跑道突然间好似又即系转咗咁，你跑步好有天分，好叻过你以前校队嘅，你又攞好多奖嘅。 点解有个转变位咧？其实系我读紧大学嘅时候咧，有一年就打篮球整断咗十字韧带，跟住半月板都有啲受伤啦。其实都好严重嘅伤患嚟嘅，对于运动员嚟讲。咁我用咗即系做完手术，再要去做物理治疗康复，差唔多用咗9个月至1年嘅时间，先至可以开始练翻跑。咁讲紧一开始练翻嘅时候，其实系。慢跑咧都會只腳好痛，係啦，要可能成日練開頭淨係 drop 圈啦，都已經痛要敷冰，未必練到嗰一日嘅練習咯，即係花咗好多時間先至翻到去跑道度。咁中間嗰段日子我做咩咧？即係練唔到習嘅時候咧，我喺度諗啊，假如我以後只腳真係咁啦，即係我諗到好灰突然間，如果以後只腳真係咁，可能教唔到跑，甚至乎連體育老師都做唔到嘅話，我仲可以做啲咩工作同體育有關呢？咁嗰時咁啱就見到一個 program 咧，係賽馬會同埋東華三院搞嘅，就叫做青少年體育記者培訓計劃。咁我參加咗，我參加咗之後，我就覺得，如果我唔可以做運動員，都可以用另一個身份去睇運動呢一件事喎，即係可以做一個記者都幾開心，我覺得。咁就因為咁樣之後就入咗行咯。要做， 你跑步跑咗几多年啊？其实同埋有几标炳啊？你嘅成绩喺未受伤之前， 未受伤之前嘅话，其实当时我系主看400米啦，咁啊跑到1:03嘅成绩咯，系啊，咁我就好希望可以跑到1分钟嘅，因为 1:03，我平时叫你叫我跑400，我跑2分几， 系啊， 我觉得自己已经好辛苦， 唔系而家谂翻都会唔知道点解嗰时跑到呢个时间。系啊，咁嗰时因为我好希望可以入到好希望可以试下冲港队嘅。咁因为港队咧就只系得 round one round two 嘅人先入到啦。咁当时 round one round two 嘅时间就大约系1分钟左右咯。 爭三秒啊！ 但三秒其實咧喺練跑嚟講，你要知道係好多時間㗎、啊， 原來好耐㗎啦，三秒 個三秒好遙遠㗎，可以 係贏就係贏嗰半秒，有時一秒啲啊，跑馬贏輸個馬鼻就係咁解係冇你 喺呢個咁短嘅訪問裏面，我已經聽到 Lily 有好多嘅興趣或者涉獵咗好多嘢。頭先所講廣告啦，娛樂圈啦，又有跑步啦、短跑啦，甚至乎頭先聽你講話打籃球，所以斷咗韌帶。其實我想問一下張，跟住仲有記者啦，我想話你咁多樣嘢，你邊一樣嘢先至係你真正嘅興趣呢？ 真正興趣啊， 跑步是不是由细到大就是你的兴趣呢唯一的？其他只是玩态 的。跑步都真的是我由细到大的兴趣的，又或者可以说是细个很单一的目标。即是到去中学大学呢，啲时间除了是读书之外呢就是练习咯，真的。咁去到你说问我现在最有兴趣是什么呢，我可以说我应该形容最有初心是什么呢，就是很希望可以做到一次奥运的采访，是啦，实地的采访。咁我就觉得完了一个体育记者梦咯，叫做。 系，就系、你头先话当初就只系单一嘅目标啦，跑步。但系你几时开始觉得跑步系你好有兴趣嘅嘢咧？ 反而系断咗韧带之后，因为咧，其实断咗韧带之后咧，有好多直头啲队友咧会问：，哇，其实你咁辛苦，佢话即系我系你就唔练啦，咁讲，即系我就算好翻只脚，我都唔会再重新练翻咯。因为你重新练翻，其实花嘅时间系好多嘅，因为好似由零开始练过。 系 啊，跟住佢哋就会讲：，我系你嘅话，就可能唔会再跑噶啦，咁样。但系咧，反而咧有时。啲嘢就係咁啊！你失去咗咧，你先發覺你係幾咁熱愛咯。就係因為你跑唔到嗰刻咧，你見住你啲朋友繼續練跑，或者可能見住佢哋繼續比賽啊。嗰一排咧，其實都幾傷心喎，直頭咧係運動場都唔想經過，真係會，因為係咁勾起啲回憶咯。即係就會覺得啊，人哋喺度進步緊啦，但我係停滯不前，仲要係向後退步緊咯。係啊，咁但係當我真係好翻，我要係其實學過行路咯，行路都要重新學，係啦，跟住學喺跑步機。上面慢行啊、慢跑啊，所有嘢都要重新 pick up 过。但系嗰种嗰、那个过程咧，会令到你知道原来你系真系好热爱嗰样嘢，无论系几痛苦、 几耐啊。咁你经历咗呢个康复嘅过程，呢个所谓嘅。 其实因为我开头物理治疗做得唔系咁好啦，即系个消肿过程比较做得差啦。咁所以其实咧反反复复，我差唔多要用咗九个月到一年时间，先至可以去翻运动场慢跑。 嗯，系。咁你嗰个成绩你做唔翻噶咯？之前嗰个成绩 冇做翻以前一分零三成绩，但系咧都开心嘅。最后嗰年系我大学嘅 year four 啦，最后一年啦，都跑翻入校队嘅。 嗯， 系啊，即系跑翻入校队。咁校队系即全校最快嗰两个同学仔就先入到个项目嘅校队咯。 嗯， 即系我觉得都算系。对自己一个圆满的交代，虽然去不回自己最 top 的时间，但是我觉得都叫做在大学最后一年都可以代表学校出去比赛。 但可不可以这样说呢，即如果莫莉听 Lily 这样说，即其实你入那个港队的梦可以说是粉碎了。 其实可以这样说的，真的是啊，真的可以这样说。所以那一刻我就有一段时间沉过的，真的。咁但係好白，同埋好百無聊賴，即係咧，我以前咧一個禮拜可能四五日要去練習啦，但係變咗咧受咗傷之後咧，我係每日放學真係冇嘢做咯。跟住可能平時我翻大學嘅時候，通常都係著運動衫嘅，因為方便練習。但係咧嗰排啲同學見到我咧，就係著翻普通嘅 casual wear 啦。咁佢哋仲要好搞笑，以為我約咗人去街，以為咦你今日唔使著運動衫嘅，其實唔係，其實係因為隻腳受傷，但又可能我未做手術之前佢哋睇唔出。 系， 咁所以咁嗰段时间觉得啊好无聊啊，真系好似咧人生冇咗目标咁。咁我就谂紧有咩可以做咯，自己即系我系唔可以闷嘅人嚟嘅，系。跟住我就咁啱见到个 program 啊，跟住就参加咗 记者， 系啦，记者 program， 记者嗰个训练班啊，系。咁训练啲乜嘢咧？同埋即系你觉得啱唔啱你咧？其实 其实佢哋一个好。佢係一個維期大約兩三個月啦，逢星期六啦，full time 咁樣嘅。咁佢係揾一啲好有經驗嘅體育界嘅前輩嚟，可能做啲分享啊、交流咁樣。其實你唔可以話真係當，即係唔可以同一個讀 journal 嘅人去比較咯。係，因為可能佢我哋學到嘅都係啲好入門啦，應該咁形容。咁但係佢好好就係之後咧有啲機會俾我哋實習嘅，咁啊去過可能甲組嘅聯賽啦，籃球甲組聯賽啦，咁去過有俾咗啲機會我哋去做採訪啊，或者去學點樣做個記者咯。 有几多人啊？其实即系我上呢啲训练班都几好玩。我哋以前参加 DJ 训练班嘅时候咧，十个八个人咁一齐上堂，跟住然之后就俾你实习，跟住就学嘢，跟住就拣吓边一个可以入去电视台做。你嘅过程系咪其实都差唔多？ 都类似，因为咧我嗰时报名咧，佢哋都系要 interview 嘅。咁我听佢哋讲话都好多人报名，有二百几个啦，二百几个人里边报名，佢哋就拣咗三十几个人上堂咯，系啦。咁我就喺三十几个里边咧，再被推荐咗参加一个叫做亚洲嘅青年记者培训。咁就係、是、我記得好似係十日九夜嘅，咁其實就係喺大陸同香港教啦，咁、就喺我哋住體院啦，喺香港嘅時候，咁、那個呢一、這個 program 咧就係、是、香港體育記者協會去贊助嘅，係、啦，咁就好好係因為咧喺香港嘅時候咧就第一次有機會去 WBSeven。因为咧，我知道原来咧好多嘅体育记者咧都未必有机会真系实地落个 WBSeven 度做采访，咁但系嗰次就系好好有呢个机会咯，即系攞到张记者证落到去做。 咁你识唔识 Robbie 噶？ 本身唔識，但係因為睇比賽咧，之前就一定 study 過， 係啦 ，study 過， 咁係咪即係做體育記者嘅時候，你反而更加涉獵多咗唔同範疇嘅運動類嘅嘢咧？ 可以咁講，雖然咧我以前中學其實都玩好多運動，即係除咗跑步咧，其實啊打排球啦、籃球啦，仲有玩過即係游水啦，亦都會啦。咁但係大汗可能都會熟嘅，但可能譬如屈比，可能中學生比較少啲接觸到，就未必會識咯。 咁譬如學習方面呢，即係因為有好多嘅運動可能你完全之前未涉獵過，譬如高爾夫球啊、棒球啊呢啲，咁如果你做記者嘅時候你一定要學識某一啲嘅，至少起碼有啲 term 你要知道先可以訪問㗎嘛，咁反而會唔會好難呢做記者呢一方面？ 你可以話難，但係我又覺得係一種樂趣嚟，因為我比較怕悶啦，即係我中意個工作係帶嚟一啲新鮮感啦，所以點解我覺得體育記者係一種好有趣或者我中意嘅工作咧？因為每一次嘅賽果都唔一樣啦，個比賽嘅過程又唔一樣啦，同埋可能頭先你提到啦，嗰、那個比賽項目未必係我熟悉嘅喎，咁我就會可能睇一睇呢個比賽項目之前嘅報道啲人會點文字上點樣寫啦，或者可能如果有片嘅話，啲人係到底點樣評述啦，或者點樣描述佢嘅，咁又學到多一樣嘢啦。 有冇嗰啲覺得好難啃嘅？到而家對我嚟講咧，足球都係好難啃， 太多人耳機， 唔係啊，係嗰啲術語啦，嗰啲球賽我睇到瞌眼瞓，你得唔得啊？有冇啲 係 即係 足球我都係學習緊嘅，我會睇嘅，係我會睇嘅。但係咧，好好嘅就係咧，有時其實公司咧佢都會知某啲同事咧係中意邊啲運動啊，或者邊啲運動特別叻嘅咧，佢都會係將你放翻去嗰一邊嘅。 係，咁你有冇最討厭嘅運動？ 最討厭啊！我比较怕一啲好静态嘅运动， 即系太极啊嗰啲。 例如，其实咧，golf 对于我嚟讲已经系比较静态嘅。我觉得 golf 系好静态嘅运动嚟嘅，系啊。 系咁，但系你嗰阵时其实即系如果阿 Lily 睇翻你啦，你其实嗰阵时都已经毕业啦，即系大学已经毕业啦。咁你系做紧记者，咁即系其实好 obvious， 你就揀咗條路咯，係咪？即係你唔會啊，我唔會去選擇去教書啦，我唔會喺學校教體育，反而我會揀咗做體育記者。點解會突然間係啦有咁樣嘅選擇咧？喺你嘅人生路上， 其實我都有掙扎過嘅，因為即係好多同學仔畢咗業都係做體育老師啦，做即係其實做老師都幾好嘅，即係幾安穩啊，而且都有唔錯嘅工作。咁點解後屘就揀咗做記者呢條路呢？咁因為即係我有衡量過，我覺得即係記者呢條路咧，而家呢一刻唔把握咧，就第時未必有機會做翻。同埋咧，另一樣嘢就係、是、做老師咧，就係太安穩啦，而且亦都係啊，即係你做咗老師之後咧，你好難好難會捨棄啊！我覺得係啊，即係你要做出嘅抉擇更加大啊。咁所以同埋咧我實習嘅時候咧，即係我去學校實習嘅時候咁教大嘅老師要嚟比分噶嘛？咁我記得咧，其實當時咧，我冇乜點俾啲其他人知道我有喺撈度做嘢啦。咁因為我驚啲老師覺得我無心教學。咁但係咧，那個阿 Sir 原來知道過，咁佢好好啦，佢就同我講咗一句，佢話：咦，佢話你 send 咗 CV 去揾學校未啊？咁我當時仲扮嘢，就話我 send 咗啦咁樣啦。跟住佢話：咦，你唔做記者咩咁講？跟住我呆咗。跟住我話：啊，我你又知嘅？佢話：點會唔知啊？開電視咪見到咯，因為佢有睇波嗰啲嘢。佢係跟住我睇電視見。跟住我先讲话，我其实我都谂紧，跟住佢就讲咗一句，佢话 佢話覺得我應該去試咯，係啊，即係佢就同我講咗句：你想幾時教書翻翻嚟教書都仲可以。 哦，咁啊係嘅，所以都應該去試下一啲特別啲嘅、多姿多彩啲嘅。 即係我都想人生經驗多啲，豐富啲。 係有冇去過啲即係做記者好好啊？你可以去唔同嘅地方採訪， 係啊，周圍飛。係咁，你有冇去過一啲好特別你自己都好中意嘅地方咧？ 好特別嘅有嘅，我去嗰個地方係叫土庫曼啦，可能好多朋友仔聽到都唔知喺邊度， 聽過但唔知。邊度？ 我全唔知咩嚟， 唔知咩嚟，答得好好，唔知咩嚟，係一個國家嚟嘅 ，OK。土庫曼咧，其實佢係一個中亞嘅地方啦，佢喺伊朗隔離嘅，係、啊，伊朗隔離。咁呢、這個國家係好難入到去嘅咧，所以你唔知咧都正常。佢要攞簽證啦，咁啲簽證咧一般人係你旅遊咧應該都批唔到噶啦。 哦， 係啊，咁就我哋因為嗰時係工作簽證，所以批到啦。咁呢個國家係一個好封閉、好封閉嘅國家嚟嘅，係啦、啊。咁佢就。當時啲人就形容佢係中亞嘅北韓， 中亞北韓 係啦，中亞嘅北韓。咁佢嗰度又係唔可以用 Google 啊，唔可以用Facebook 啊、Instagram 啊、WhatsApp 就佢哋當地人都唔用 WhatsApp 嘅，係啦。咁但係因為我哋係外地嘅傳媒啦，去到啦，咁去到我哋都係住選秀村，咁就由佢哋提供嘅 WiFi 啦。咁我哋外國人咧，先至靠個 WiFi 咧可以用得翻 Google。系啦，咁但系嗰度点样严密法咧？就系、是、你一去到过关嗰啲位咧，已经有啲着住黑色西装啦，着得好时就好似咧啲 G4 嗰啲保镖咁样咧，佢已经会跟住你，好好态度啊，帮你拎个 passport 出去啦，帮你去过关啦，全程都跟住你送到选手村。但系咧，我哋喺度留咗做嘢大概两个星期啦，佢哋每一日都会跟住你 嘅。哦， 佢哋可以出去选手村以外噶， 可以嘅，佢都会跟住你咯。 系佢唔俾你四围去了解当地嘅民情。 系啊，同埋咧，有时咧，可能佢会每一日都会问你今日 schedule 系咩啦。即系其实我哋嘅 schedule 都只不过系喺个场馆里边嘅唔同馆啦，可能系游泳池啊，或者系单车馆啊，但佢都要好 details 嘅，知道晒你去边啦。当咧佢发现咧，咦，你唔系跟住。schedule 咧，佢就會好緊張，就會問你你去邊度啊？你做啲咩啊？咁樣咯。 係有冇留難過你哋啊？同埋你嗰陣時係因為咩賽事啊？ 嗰陣時係亞瑟運。亞洲室內運動會係啦，亞瑟運咁嗰陣時咁佢哋又冇乜留難我哋嘅，但係個感覺係好得意嘅，即係佢哋好緊張，成日跟住你。同埋最有趣咧係最後尾閉幕嗰一日咧，咁你知記者一定會帶相機噶嘛，係好正常啦。但最後尾嗰日咧，佢突然間話去參。我哋去參加嗰個閉幕禮啦，佢突然間就話唔俾我哋記者帶notebook 啦，唔俾帶相機啦，同埋唔俾帶手提電話。 嚇、啊！即係佢官方發相俾你啊？ 係啦，係好搞笑嘅。咁突然間同我哋講話唔俾帶啦。咁同埋咧，我哋每一次你話頭先問我哋可唔可以出去咧？ 係咯。 咁附近有個商場嘅，我哋可以出去啦。但每一次出去咧，都會係好似你過機場咧，有一個嗰啲閘咧去 scan 你有冇禁足嘢、 禁品、啊。 每一次都會 check 嘅，係啊。咁同埋我哋發現咧，原來當地嘅義工咧係唔可以帶電話入嚟嘅。 哦， 系啊， 佢惊你哋大家交换电话，跟住联络，跟住 唔知，系啦。 咁有冇好惊嘅感觉？其实去到呢啲地方，同埋你系女仔，有冇即系特别对啲女仔唔友善啊？咁样 咁系冇啊。其实咧，当地嘅人咧系好淳朴噶，佢哋咧见到外国人咧系好开心，系咁捉住你影相嘅，因为佢哋应该好少机会见到唔同样嘅人，系啦，所以佢哋都几友善嘅。只不过系可能一啲真系工作嘅人咧，佢哋就会好成個人，所以就會好知道你做緊啲乜嘢啊，同埋會 check 得好緊咯。 咁啊係，平時入境都咁難啊，係咪旅遊都攞唔到簽證嘅話，咁難怪見到啲外國人係覺得特別覺得驚喜嘅，莫莉啊。翻嚟我哋繼續同 Lily 繼續傾下。 沉痛的双眼都透红，成为我的无悔的用这一份勇，每次忐忑看不通，开放心胸，送走漆黑里眼泪涌，每次牺牲放轻松，凭欢笑去宽松，自抱自飞机向理想冲。风吹的那天，似风筝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 静的、柔软的，世天真笑容，从前固执坚持前进的，要因起风信，如你当初说好的，安放我心中一出般温暖我面孔，如你今天才追忆激发我青春，用这一般坚毅面孔。风吹的那天，似风筝无惧飞出天际，飞奔的那天，烈日下还是不惜一切，哭泣的那天，被束缚平复一身伤势，那一天后果都不计。孤单的那天，被声音留下窝心安慰，欢呼的那天，有一些遗憾都不枉费。天天并肩，每一天期待新的春季，你身边为新的一天送热面来。 要起翻身啊！其实真系要好靠好靠自己嘅意志啊！ 但系当你起翻身嘅时候，你发现原来周边仲有好多嘢好精彩。如果唔系，佢就唔会报读记者嘅课程，跟住再去咗土库曼呢个地方。 都系，但系都知道佢最中意嘅吓，都系跑步咯。 所以呢首歌我觉得好贴合佢啊，一样都系好坚持、好有毅力嘅歌曲啊。 系啊，勇者的浪漫。 主唱嘅 Jason 陈柏宇同埋 VNP， 转个头翻嚟继续会有 Lily 嘅访问。 表达最深切的慰问，总统马塔雷拉谴责事件，形容是懦夫般的袭击。财经消息，道琼斯指数报31384点，跌11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报3887点，跌18点。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5.1，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2，人民币6.465，英镑对美元1.405，欧元对美元1.215，澳元对美元0.791，新西兰元对美元0.733。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06.21美元，卖出1806.85美元。天气方面，广东地区普遍晴朗。此外，热带低气压杜鹃已经在菲律宾中部减弱为低压区。预测本港地区大致天晴，听日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听日稍后转吹和缓的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今个星期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而家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财政司司长将于2月24号发表新一年度的政府财政预算案，有关内容会在政府网页 budget.gov.hk 同步发放，你亦可以在当日下午到各区民政咨询中心、指定政府办公大楼和其他地点索取预算案摘要单张。 单张亦有电子版本。市民请尽量在网上浏览有关资料。 每个上来的嘉宾都和我们无所不谈。 敏感时刻，敏感人物。 继续翻嚟，我哋今晚啊敏感时刻嘅嘉宾啊，莫莉啊，有啊 Lily 李莉啦，系啊，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啦，佢系参加2018年嘅时候广告女王攞到冠军啦，吓、啊。咁但系我哋喺新闻之前，头先都有听佢讲啦，其实都好开心、啊，做体育记者都做得。 系咯、啊，做体育记者做得咁开心嘅时候，点解会突然间签咗经理人呢、 啊、其实都系好有渊源嘅，即系我发觉我同跑步嘅人好有渊源，即系今日见到彭晴啦。咁点解会识经理人呢？都系因为我跑班其中一个学生介绍我识嘅。咁當時咧，我就係就嚟畢業啦，咁、啊做緊 freelance 嘅體育記者啦，咁就諗緊第時嘅出路係點咧，同、埋就即係都想多啲發展，因為其實始終體育界別喺香港嚟講都比較窄嘅，即係你淨係做體育記者嘅話、其實可能你做多幾年就會好似差唔多，又或者甚至乎可能已經冇一啲更多更遠嘅發展咯。咁、我就開始諗係咪需要揾一個俾我有更加多 network 嘅人去幫助我咧？咁所以當時跑班又咁啱有個學生咧，佢就識一位經理人，咁佢就介紹咗 Kitty 媽俾我識。咁後屘我哋其實都見過，我諗兩三次面啦，見過兩三次面之後先至簽咗嘅。 其實Lily 背後其實都諗。簽一個經理人是很認真地在這個娛樂圈裡面發展的。 其實當初我真的沒有想在娛樂圈發展的、即我真的單純是想可能是做多些不同節目，即可能我只是做到體育節目啦，可能想有個經理人幫我可不可以做一些可能綜藝啊或者兒童啊甚至乎可能其他的節目咯，但就沒有想到是要踏入去娛樂圈咯、是直到幾時大家可能會覺得我是真的踏了隻腳進去呢，我想是參加了廣告女王之後。 系，因为系咯，参加得呢啲比赛就系、希望借住呢啲比赛，多啲人去认识，得到唔同嘅机会，试多啲嘅嘢，即系完全唔系你所谂嘅啊！我想唱歌啊，我想拍戏啊，电影啊，写嘢啊，甚至其他嘅发展，冇，完全冇。 当时真系冇，系啊，当时真系冇。咁但系可能系参加完比赛之后啦，先至见到啊，其实原来都自己有其他可能性，咁我就更加愿意去尝试其他嘢咯。 点样广告女王系咧，俾咗个可能性你咧？你觉得喺呢个过程当中，其实系点样啦？唔容易喎，其實都講真，喂，同咁多女仔一齊相處， 首先呢樣嘢我已經覺得好難 啦。其實都係，因為我自己都係屋企都係哥哥啦，兩位哥哥啦，咁所以可能我都係習慣同男性相處多啲嘅，咁、所以其實當時咧，我都有呢種感覺，就係、一入到哇廿幾個女仔一齊啦，都會怕會唔會啊好多是非啊嗰種感覺啦。咁、第二樣嘢就係、其實由頭到尾都好似唔知道比賽做緊乜嘢啦，即係一開頭即係經理人幫我報名，我唔知道到底比賽做啲咩、都好似係摸索緊咁樣。係另一樣就係、其實你講得啱啊。其實諗翻咧個比賽咧都幾辛苦嘅，即係都成四個月時間啦。而且每一日嘅時間都幾長，有時可能我哋 call time 係朝早七點鐘，但係去到可能夜晚嘅2、5咯，即係1點鐘先收，係都好攰好攰。係啊，喺呢個過程裏邊就會覺得其實有一樣嘢都幾 amazing 嘅，就係、可能。我啲身邊咧好熟嘅好熟嘅朋友咧，就會知道我係唔會參加呢種比賽啦。咁、所以佢哋咧知道我參加嘅時候，一定知道係經理人幫我報嘅。所以呢個係第一個 amazing 嘅位置，就係、其實識我嘅人就知道我根本唔會參加呢種比賽，係啦。第二個神奇嘅位置就係、好似大家所講啦，即係一開頭我係一個即係都唔係。喺廿幾個女仔裏面唔係特別出眾啦，又唔係特別表現得好啦，即係平平無奇咁樣。但可能去到後面突然間。彈了出嚟，甚至乎可能最後尾贏咗個比賽，我諗呢樣都係大家都係意想唔到，即係對於我自己嚟講都係嘅。我記得我自己心態上最大嘅一個轉變咧，就係去到十強嘅時候咯。去到十強嘅時候咧，因為其實評判咧啲賽制會同我哋講嘅，咁而家十強啦，剩翻10個女仔，下一彎淘汰咧就係、直入去四強噶啦。咁我就諗啊，其實點解覺得自己冇機會咧？都已經係。 洗濕咗個頭。 係啊，即係係啊，同埋其實都係十個女仔裏邊揀四個啫，都有機會喎。覺得個其實命中率都幾高。咁喺嗰刻開始就先係覺得好想認真。去認真去個比賽。 你之前係點樣唔認真法？你廿幾個女仔入到十個，其實都唔容易喎。但你嗰陣時你點啊？你好 hea 㗎？ 因為咁講冇出盡全力咯，即係嗰個心態唔同啊。即係當你真係好想贏或者好想爭呢一個四強位嘅時候咧，嗰個人嘅節奏係唔同咗。 嗯， 係啊，我成個節奏係，我覺得我會咁樣形容咯，我會突然間好似翻去以前運動員嗰時嗰個心態啊，因為咧我好耐冇咗一種落到場要贏嗰種感覺咯。 係 啊，即係我自從冇做運動員之後咧，已經冇咗呢一種心態嘅。 係啊，咁鬥心 係冇咗呢種鬥心咯。係啊，係去到十強嗰下，我先至覺得。點解要覺得自己冇可能咯？既然我都落到場比賽，點解我就唔盡力一試？ 你想贏啫，身邊啲女仔個個都想贏啦、啊，個個都唔係 model 啊，又靚女又好身材又剩喎 ，Lily。 係嘅，所以我覺得即係都感恩啦，即係可能都有運氣啦，同埋我覺得可能有一樣嘢我比較優勝嘅就係平常心咯。因為可能我冇其他人由一開始已經咁渴望去贏啦，咁渴望入娛樂圈啦，咁渴望去成名，咁所以可能我用一個平常心去比賽嘅時候，可能表現會比較好啲。 呢啲真係運動員心態喎，你 係啊，因為喺入面咧遇到嘅好多個比賽嘅 item 商，對我嚟講，我諗我都會難嘅。第一就係可能你要諗一啲嘅廣告，你要拍啦，跟住又或者係其中一個喺報紙大家都睇到好多，就係泳衣。 系啊， 仲要泳衣，你如果 着住泳衣周围行， 唔系，着住泳衣喺中环啊， 系啦，即系我觉得呢啲系要好有勇气嘅事咯。 唔系，其实我觉得我自己都系一个几大胆嘅人嚟嘅，即系虽然可能大家觉得我样好斯斯文文啦，即系我虽然我人都比较内向同怕丑，但系咧。我又好願意去試一啲嘢嘅，又或者可能我咁樣比喻，即可能玩一啲機動遊戲啊、刺激嘅嘢咧，我都係好夠膽試嘅。咁所以當初話著泳衣咧，我又覺得咁我平時都會游水，都會著泳衣，即我會咁樣嘅心態同自己講咯。我平時都會游水嘅，我都會著泳衣嘅。 今次游乾水啫。 咁同埋即大家都會明呢個真係節目效果咯。係啊，咁你做得節目就會明白佢哋都係想多啲人睇啊，有啲話題啊，多啲收視。咁當然係好爆啦，喺中環。喺匯豐大樓樓下嗰個位置嗰度，係仲要嗰個時間咧，係大約晏晝十二點幾啦，即係好多人放 lunch 嘅時間嚟噶，係啊。咁同埋可能我之前做體育記者時都有啲經驗，就係咧，其實你做記者都要好淡定嘅，即係身邊啲人就算喐緊啊，或者係啲咩嘢騷擾緊你咧，你都只係望住鏡頭啦。咁所以其實我拍嗰日著泳衣嗰日咧，我都係當身邊啲人咧係透明咯。其實即係其實我會知道好多人企咗喺度望住你，甚至乎有啲人會攞手機出嚟影你。但是冇理佢咯。 我听你咁讲，即系你冇嘢系唔够胆试噶咯，系咪 啊？咁又冇咁讲。 点解Kitty 我就揾样嘢试下佢先噶？ 但系就肯尝试啦，即系总之系吓，咁啊，梗系唔会啲有生命危险嗰啲啦。咁但系呢个关口，其实对你嚟讲都唔系关口，因为你好识得调节自己嘅心态啊。 系啊，我谂我系识得调节自己的心态。 系啊，但系屋企人啊、男朋友啊嗰啲咧，有冇一啲微言咧？即系。好啦，系啊，有冇咧？定系觉得咁我做嘢都唔会理噶啦。 屋企人又好得意嘅，即系我屋企人就我咧又好少特登同阿爸阿妈提起我拍紧啲乜嘢嘅。咁所以其实去到好后期咧，初阿爸阿妈唔知道我拍紧呢个节目嘅。系去到后期，我真系同佢哋讲话，我入咗决赛啦，我先同佢哋讲咯，佢哋先至知咯。咁你话泳衣咧，屋企人又冇乜特别讲，即系我觉得屋企人都好锡我嘅，即系可能佢会觉得都明白系工作啦，同埋唔会特别过敏咯，即系好信任我自己即系做嘅选择或者一啲决定啦。咁男朋友就都系啊，同样都系咁，即系佢系好少干预我工作，即系佢都会明白呢啲只系工作 嘢， 系啦， 系 会唔会夹定有一啲嘢系大家嘅底线咧？即系无论同屋企人或者同男朋友。 咁又冇特登夾喎，但我覺得係佢哋好信任我啦，即係佢哋知道我嘅選擇係乜嘢咯。就好似其實我19年嘅時候拍咗一套戲啦，不過未上嘅。咁嗰套戲都係一個比較大嘅突破啦。咁收到劇本嘅時候咧，我自己都覺得唔適宜同男朋友講住嘅。係啊，咁 即係佢唔知道你拍噶當初， 佢知道我接咗套戲，但係佢唔知道拍嘅內容係咩啦，唔知道劇本係乜嘢嚟嘅，係啦。咁我都覺得唔好講住，因為我都驚會即係可能會影響咗啦。咁同埋好得意嘅經理人都特登打嚟同我講，佢話：喂 ，Lily， 你唔好同男朋友講住你個劇本啲內容喎。跟住我話：得啦，我知㗎啦。咁 咁即係有啲好親密嘅鏡頭啦。 但係男朋友都好醒嘅，好醒目嘅，因為咧我拍完之後我哋先傾翻偈啦，即係有講起拍戲依樣嘢啦。咁男朋友咧佢都有講，佢話啊我見你唔同我講啲劇本內容係咩，我都估到啦，即係話所以我都冇問你啊咁樣咯。係啊，好得意啊，佢係好醒啊，真係好醒， 都費事問。 跟住我就話留翻戲院睇啦咁樣。 你覺得即係Lily， 即係我覺得咧係即係好得意啊。其實係你而家即係頭先你講翻咧，你話你簽經理人咧。希望可以帶俾你多啲唔同嘅機會去嘗試啦，發掘到你自己唔同嘅特質啊，唔同嘅嘢。你覺得簽咗經理人之後，你試咗好多唔同嘅機會，你覺得發掘咗一啲你以前從來都冇諗過嘅嘢喺你身上嘅一啲嘅特質，呢啲係啲咩嚟嘅咧？其實 我覺得我覺得我比其他人咧都幾有 guts 嘅，即係幾願意去嘗試啲嘢嘅。因為我聽翻，其實我自己唔知啦，因為我冇一個比較嘛。但我聽翻經理人同我講，即係咁經理人都喺呢一行做咗一段時間啦，都見過好多唔同嘅 artist 啦。咁佢同我講咧，佢話我係少數嘅一兩個咧，從來唔會同佢 say no 嘅人咯。係啊，即係無論嗰樣嘢我擅唔擅長，即係可能可以分享一下啦。即係啱啱上年啦，上年年尾嘅時候，咁經理人幫接咗一個係唱歌嘅一個 live show 啦。咁其實我係完全唔唱歌嘅，甚至乎唱 K 都好少嘅人嚟嘅。咁但係當時咧，我都肯去唱，所以我經理係好 surprise， 佢覺得哇，點解我好似咁夠僵？即係明明自己唔唱歌唔唱 K， 但係都夠膽走去唱歌咁樣咯。 我暫時咁樣聽 Lily 咧，有每一樣嘢，就算以前跑步啦、做跑手啦、到而家啦，即係入娛樂圈，每一樣嘢都好有勇氣。你係咪真係一生人冇試過有一啲你真係冇勇氣，或者你完全覺得你搞唔掂嘅嘢嘅咧？ 其實我諗都唔會嘅，即係每個人都會有一個低潮或者迷茫嘅時候啦。我諗可以分享翻，其實廣告女王當中我都有遇過嘅，因為去到十強嗰個位咯，都係十強嗰位，因為咧開始可能網上嘅人會討論啦，啲討論區啦會講啦，會有會有啲人抨擊你啦，咁講啲嘢其實睇啲嘢都睇完咧都會覺得幾難受，即係都會我有一刻都有諗過啊，點解要令到自己咁咧？明明又唔係我想參加比賽嘅，都會有呢啲負面諗法嘅。其實呢啲説話睇即係聽到睇到都係唔好受嘅。有一刻都會有沉過，覺得係會有啲意志消沉嘅嗰時嘅感覺，同埋會覺得我無啦啦點解要受咁多呢啲閒言閒語同批評咯？係啊，真係唔好受嘅。 你贏呢個廣告女王同跑步都有關係嘅，會唔會啊？嗰種意志令你除咗個鬥心 之外，我覺得有少少㗎，因為咧去到臨尾十強啊四強嘅位咧，我真係覺得我個狀態咧完全係變翻以前。其實我以前做運動員嘅時候係一個好好勝嘅人嚟嘅，甚至乎我點樣形容好勝咧？譬如話我哋練習啦，咁練習可能會幾個隊友一齊跑時間啦，我都覺得要贏咯。練習嘅時候我都覺得要贏，係一個咁好勝嘅狀態。咁所以去到廣告女王臨尾嘅時候咧，我係有翻嗰個鬥心喺度咯。 係，其實咧真係有啲人都覺得咧，如果你係講起即係跑步咧，即係跑步好悶㗎，係啊， 你睇我即刻衝出嚟。 系，阿莫莉咧系最憎跑步。 系啦，咩运动我都可以试下，但系跑步我真系接受唔到。 系，点解接受唔到呢？就系因为真系跑嚟跑去咁，有咩好跑呢？ 系啊，自己一个人，同埋好辛苦。你停低嘅时候又唔知点咁。 但系其实咧，跑步咧，我明白你哋觉得跑步嘅闷噶，我都明白，因为我会玩其他运动噶嘛，我都会觉得啊，其实波 game 好玩好多，譬如打排球啊，一班人好开心。我玩 wake surf 又好开心。点解咁辛苦跑步呢？我明白嘅。但系跑步有一样嘢好特别噶，就系有一个自我嘅满足感咯。系，我谂可能彭晴你会明啊，即系跑步跑得多嘅人就会系好明白呢种满足感，系会。覺得我唔識講，即係我感覺係好充實啦，好開心啦。 係啊，我係好似覺得我肯去做緊一樣嘢， 係啊， 睇到自己又慢慢做得麻麻地， 係啊，好似有少少成長。 係啦，跟住睇住自己慢慢好似長大、長大、長大啊，即係。是那種滿足咯， 係啊，係啊，同埋跑步嘅人咧都比較自律嘅，係啊，比較自律，同埋佢哋會對自己要求係高少少，因為咧大家都知道跑步真係好悶，佢哋都覺得辛苦嘅，但係佢哋就會肯去做。 我覺得係有一樣嘢咩咧，我哋係大班人咁一齊去玩咧，即係一齊去咁樣去跑步咧係好開心。但係咧，我又好中意自己一個人走去跑步，而家大部分時間我都係咁，因為我跑步的過程當中 你會諗好多嘢， 我諗好多嘢，會沉澱啊，會思考啊，依個一方面。有時冇咁哲學家咁嘅毛嘅時候咧，我又會 睇我自己，觀察我自己嘅身體嘅變化，聽我呼吸啊，感受啊咁樣，即係有呢一種嘅空間俾自己靜落嚟。Lily 咧，你跑步嘅時候、那個狀態係點樣嘅咧？ 其實我都好似你咁嘅，我都會有一次好中意咧自己個跑咧，因為我覺得自己跑步嘅時候好寧靜，真係好似淨係聽到自己呼吸聲啦，同埋咧有一個放空嘅機會俾自己去諗嘢啦，或者有時唔一定係諗啲咩好複雜嘅嘢嘅，係啊，但係你就會覺得好舒服，好似清空咗。有時都會喜歡跟朋友一起跑，即可能跑一些新的地方、即探一些新路線，會覺得地方很漂亮，即都是一些樂趣來的。 莫莉你可以試一下，而且很開心的，因為你周圍我可以周圍去看一下觀察一下呢、周圍的人，我們平時自己呢現在經常都低頭看著電話、你好像是沒有留意過身邊其實有很多風光、有很多東西你可以欣賞。你現在還有沒有時間跑步的？ 少了很多，但都有的。 是啊，女仔呢都很喜欢跑步啦，其实即是这几年啦、当是一个即是 减肥啊。 减肥啊，是啦、维持身材标准的一个好的运动啦。咁、但是你知啦，我们很喜欢跑步的原因因为很喜欢吃东西。 大家都 係 咁話， 好矛盾啊！其實你覺得你即係點解？你咪覺得呢啲女仔好心理啦？你跑步，你如果想減肥，喂，唔好食咁多嘢，點解你仲要咁樣咧？ 都唔係嘅，我覺得美食咧係動力嚟噶，我都好認同呢樣嘢。同埋咧，我覺得美食係會令到人開心嘅。所以即係如果你減肥咧而節食啦，又或者係每一餐都食得好寡咧，其實會令到你更加冇動力咯，同埋會有一個反彈得好緊要，即係可能會令到你突然間有一刻咧暴飲暴食，因為你太耐啦，壓抑咗自己。 忍得太耐，嗱長跑啊、馬拉松精神嗰啲啦，我哋都成日都講咪永不放棄啊、奮勇向前啊、貫徹始終啊。對 Lily 嚟講，有冇一啲跑步嘅哲學啊、意義喺裏邊嘅咧？其實。 我自己覺得，即我做了咁多年運動員啦，又經歷過一啲大傷患啦。我自己覺得咧，其實以前咧細個嘅我咧就好好勝啦，即係好想贏，好想贏啦。但係受完傷嘅我咧，其實心態上咧係有轉變嘅。我反而覺得咧，其實喺個過程咧，原來真係好緊要，即可能甚至乎緊要過最後尾個成果係點咯。同埋我會體會到一樣嘢，就係唔好同人比較咯。即我哋有一句説話就係叫做不求與他人相比啦，只為求突破自己，系啊，即系呢样嘢，我觉得系最深刻嘅体会，就系希望其实练跑咧，一定会有人叻过你啦，甚至乎你都知道自己唔系世界冠军啦，但系点解你仲要跑落去呢？其实可能你就系想赢到自己，或者自己有进步、一个突破咯。所以我觉得唔需要同身边嘅人比较。 咁喺呢个圈里边啦，系啦，莫莉即系而家已经跳咗入去啦，系啦，条跑道已经换咗喺娱乐圈度发展，想跑几远？个目标系点样咧 ，Lily？ 可能即系上年啦，或前年都开始尝试过拍一啲电影啦，咁希望其实。都希望多啲機會會喺電影或者喺劇集方面多啲嘅機會去做演出啦。咁另外其實節目方面，我覺得都達到我自己想要嘅效果嘅，即係除咗做體育之外咧，即係今年好開心啦，就做埋另一個比較日常啲嘅節目啦，就是、日常八點半， 係啦係啊，同港台有關嘅， 係同港台有關。咁我都好開心啊，終於可以跳出呢個體育外邊嘅節目。咁就其實如果上年呢本身就東京奧運啦， 其 本來有機會去㗎，咁因為延咗期啦，咁今年而家其實都未知道係咪真係舉辦到啦、都好希望可以嚟緊有機會去到做採訪啦。 係、有冇啲話即係唱歌跳舞啊等等呢啲？ 唱歌跳舞，唱歌好得意啊！阿媽呢嗰次見完我唱完歌之後呢，佢係咁叫我繼續學唱歌咯。係啊，就係咁啦。咁可能佢覺得我太過大膽啦，可能佢覺得我太大膽。 你覺得你自己唱歌 OK 嘅係咪啊？ 好得意喎！嗰日咧有兩個人就講話，覺得我聲線好清嘅，就話其實我學唱歌應該好好聽咁樣講。 係，即係五音都全嘅， 五音全嘅。咁我之前就因為唱個 live show 啦，咁我之前特登揾啊鍾舒淇惡補咗三堂啦，係啊。咁好得意，第一堂學嘅時候咧，舒淇就好驚訝，就講佢話你音感好準喎，咁樣同我講。跟住我好搞笑話，咩叫音感？我係完全對音樂係一竅不通啦，同埋係冇學過唱歌，唔識嘅。咁佢就係咯，咁就。同我講，其實你音感準已經係快過其他人好多咯，去學唱。 係係係，你覺得自己啲天分會唔會多咗啦？即係經歷咗Lily 其實即係由呢個運動教練，跟住然之後跳咗入嚟之後咧，你覺得呢幾年嘅轉變對你嚟講，你覺得最大係啲乜嘢？ 我覺得最大係 個發展真係闊咗啦，同埋自己真係願意去行出其他位咯。即係可能以前我啱啱簽約，即係簽經理人嘅時候，佢叫我唱歌跳舞，我真係未必肯。係啊，但係而家可能我就會覺得why not？點解唔可以試下咯？ 嗯，希望啊，可以見到 Lily 有多方面不同嘅嘗試啊，因為佢好鬼大膽嘅 Lily 真係啊。 Thank you 曬你啦， 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 笑的千千翅膀，迎向这金色阳光。风景多美，天多阔，诱惑我去偷看。浮躁不安的我们，无法不憧憬桂冠挥出的。想击破阻隔着视野的门，前路更宽，赐我这生命，给我用两眼长夜博览众生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愿你知每步每步我誓奋斗，别再有未能动摇命运之手。若结果偏不如意，始终无悔，拼命过去追求。常挂起天真笑容，迷信有一天成风。举手痛，想追梦，千里外还见彩虹，还是破空。世界捉摸不定，曾令你挫败泄气，但你拒绝放弃，最后信念会渐觉醒。 人生的時間真的很短的，所以呢什麼都試下，好像 Lily 那樣要有些勇氣去面對你的人生，這樣才多姿多彩的。 因為每一樣東西你都不知道哪一樣才真正自己的興趣，要嘗試過你才發現欸，好像真的有些興趣，有興趣的時候自然就會很努力向著目標進化。 喂，我們要趁著還有些青春啊，什麼都試下才行的。 是啊，因為你不知道最後會不會贏的嘛，好像這首歌那樣沙燕之歌 Super Moments 點五步的主題曲啊。 是啊，怎樣贏都好，一定要靠自己啦。不过运气都紧要嘅，系咪啊？ 系啊，所以今日 thank you 晒 Lily。不过之后会有塔罗 Rainbow 啊， 所以要揾 Rainbow 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晚上十一点半，香港电台由郭舒扬报道新闻。港澳办主任夏宝龙提出落实爱国者治港原则，最关键、最紧迫的是要完善选举制度，必须在尊重中央的主导权下堵塞法律漏洞， 確保香港管治權牢牢掌握在外國外港者手中，不能夠容許反中亂港分子現在或者將來染指香港特區政權。夏寶龍指出，香港如果陷入泛政治化的漩渦，人為製造對立對抗，會嚴重阻礙經濟社會發展，強調一個社會陷入無休止政治紛爭是沒有希望。行政長官林鄭月娥回應港澳辦主任夏寶龍的發言時說，政治體制屬於中央事權，並非本港自治範圍，特區政府會全面配合中央政府的主導權，又認為有關工作並非為打壓某一政治派別，而是打壓鼓吹港獨和勾結外國勢力破壞本港的人。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兆佳估計，今次政制改革無需經過人大常委會制定五部曲程序，很有可能變成一部曲，由全國人大常委會直接處理。民主派就質疑做法偏離人大常委會以往解釋。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連同多名司局長先後接種首劑內地生產的科興新冠疫苗。林鄭月娥說，過程快捷便利，完全沒有不舒服的感覺，跟每年打流感針沒有分別。她希望起示範作用，呼籲市民按政府安排第一時間接種。大約200萬名屬於五個優先接種組別的市民，明天可以在網上預約接種科興疫苗。衛生署說會恆常監察接種異常事件，定期公布數據。前年元朗721事件八名男子被控暴動罪，案件在區域法院開審，其中林官良和林啟明承認一項暴動罪。控方表示，兩人的有意圖而傷人罪會在法庭存檔，暫不處理，其餘六人不認罪。控方在庭上讀出部分林官良和林啟明同意的案情，提到在前年7月16日部分反修例示威者在元朗鳳攸北街舉行放映會，及後有持反對意見人士到場，雙方發生衝突。之後互聯網有訊息呼籲參與7月21日元朗的集會，抗議有人阻礙7月16日的放映會，亦有人呼籲7月21日保衛家園驅趕示威者。控方的案情撮要指出，7月21日的夜晚，有白衣人闖入元朗港鐵站付費區，以木棍和藤條等襲擊其他人，部分人向列車上的黑衣人施襲。控方說，林官良和林啟明有份聯同其他白衣人向黑衣人揮棍襲擊和指罵，錄影證據和市民的影片都拍攝到兩人的行為。財經消息，道瓊斯指數報31,410點，跌84點，標準普爾500指數報3,879點，跌26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出價，港元7.754，日元105.1，瑞士法郎0.896，加元1.263，人民幣6.472，英磅對美元1.405，歐元對美元1.215，澳元對美元0.791，新西蘭元對美元0.733。倫敦金每盎司賣入價係1,807.6美元，賣出價係1,808.8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大致天晴，初时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市区最低气温大约19度，新界再低几度，日间温暖，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微风，稍后转吹和缓偏东风，离岸风势清劲。展望随后一两日风势较大，云量增多，本周后期有几阵雨，部分地区能见度较低。而家嘅气温系21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政府以多个途径向市民提供2019冠状病毒病检测服务。 冇病征但自觉高风险嘅人士，可到指定公营诊所或其他派发点免费领取样本收集包。社区检测中心就会为需要强制检测人士提供免费服务，中心亦提供收费检测及报告作个人用途。身体不适应立即求医，唔好去其他地方。 元宵佳节甜又甜，一家大细乐团圆。 我是敏感时刻的李敏，要问一下我的拍档茉莉。喂，如果你要送个甜品俾屋企人，你会送咩呢？ 红豆沙，因为呢如果红豆沙嘅话呢，我觉得好似我同敏大人咁啊，敏大人似糖水，我似红豆，加埋糖之豆咁呢，甜死啊。 我仲以为你话我哋似陈皮，老得嚟好矜贵啊。 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祝你元宵甜蜜蜜，一家黐到神。 敏感时刻，塔罗 Rainbow。 又到星期一晚的 Tabo Rainbow 时间， Hello， 又是我啊， 是啊 ，Rainbow 在度嘅时候咧，自自然然咧就会咧带好多唔同嘅特别新鲜事俾我哋，但系当然啦，全部都系关于塔罗啊、星上命理啊一啲玄学嘅嘢嘅。 冇错， 今日你又带啲乜嘢新鲜嘅嘢俾我哋咧？ 今日咧，我带咗个日本生日嘅占卜俾大家，因为咧其实日本呢排好兴嘅，就系如果你系嗰一日生日，咁适合啲咩咧？咁佢就将唔同日子嘅生日咧，就排咗唔同嘅次序， 系 第九名到第一名，就系讲紧你嘅心脏系最强嘅，就系第一名啦。第九名就系心脏最弱。 咩叫心脏最强啊？系咪即系话我嘅 最抗压 啊压力上面嘅指数？ 最玻璃心嘅咧就系第九名， 即是心灵上面最脆弱的第九名， 冇错。咁然之后最强的就系当然是第一名啦。 但我想话咧，其实咧我哋由细细个啦，我小学啊、中学读书的时候都已经有很多不同的生日的占卜啊咁噶嘛。咁点解突然间呢一个嘅占卜喺日本又会 hit 嘅咧？ 因为首先咧就系、木村拓哉好信呢个占卜嘅，仲、有杰伊都系，因为咧杰伊竟然是第九名，咁所以咧佢就话吓、但系佢一个好。好似佢一个好有同理心嘅人，然之后佢就系啊第九名嘅人咧，就因为太过纤细啊，所以导致你系第九名咯。咁第九名嘅生日咧就有二号啦， 一阵间先再讲第九名啦。但我想问多啲问题先啊，都想知道多啲关于呢个嘅好 hit 嘅日本呢个生日啊。咁呢一个嘅日本生日同之前我哋细个嘅时候，又有啲乜嘢嘅唔同？点解佢会即系近期先 hit？ 系咪就系话我最近期有一个心理学家啊，又或者一个玄学家创出嚟？ 因为其实是今年的水逆第一个开始的就是水瓶座，而今年我们的木星亦都入了水瓶座，木星和土星在一起在水瓶座的时候，就代表我们今年会面对很多压力，同埋我们今年会有很多创新的可能性，所以其实在创新那方面这个占卜它就写得很清楚，其实你不同的种类怎样面对压力去令到你今年是可以过得好一点的、 即其实因为上年不要说上年，即近这几年无论香港或世界各地都会有很多不同的压力，尤其是在疫情之下是更加大，到今年好像有一點希望的时候，大家也会很紧张，就是希望到不到我手呢，所以关于压力上面的所有范畴包括占卜都是特别 hit 的，可不可以这样说？ 可以， 我开始有一點遺根了。好啦，咁啊事不宜迟啦，咁即系呢一个都唔算话系最新嘅一个占卜，只不过因为 佢唔算系最新，系因为压力呢样嘢，佢哋突然之间变咗一个日本台湾都好 hit 去讨论嘅话题。因为就会觉得如果你请人用呢个占卜就系、譬如你请第一、二、三组嘅人，佢会特别可以帮你做到最多嘢，因为佢哋面对压力同埋去突破自己嘅可能性系最大嘅。 系，咁好啦，咁我想问一下啦，呢一个嘅占卜又点玩，会唔会好复杂噶？ 其实一啲都唔复杂嘅，就系、睇你嘅生日日期，然后去排第几名嘅啫。咁所以呢几日嘅生日咧，都会有一个共通性，就咁 样一起摆咗喺个名次度啦。 哦，即系譬如当我系25号生日咁计啦，唔系当系真嘅。咁可能系你有头五位，咁五位入面就已经有晒1至31号嘅生日日期喺晒入面，只不过 头九位 喺晒九位入面，咁就只系囊括翻嗰九位里面你自己生日喺第九位，即系最渣嗰名啊， 冇错， 定系第一名？哦，你嘅压力面对指数系最强嘅咁。 而且亦都代表嚟紧呢一年咧，你最容易面对新嘅挑战同埋新嘅改变，因为今年系革命年啊。其实大家都好惊水瓶座啦，因为始终水瓶座一个多变嘅星座，而且佢系属于风象，所以其实今年嘅多变咧系代表你好需要抗压嘅。咁所以我哋先至会推出呢一个特别啲嘅，就睇你点样抗压啦。咁日本有好多人都好多企业都比较迷信，佢哋都会信呢啲日子就系等于你可唔可以成就到大啲嘅改变呢咁咯。 同埋日本人特别大压力嘅，你见佢哋有好多嗰啲牺牲嘅字嘅数目都颇多，就知啦。咁希望所有人都可以抗呢个嘅压力嘅指数可以强啲啦。咁不如由第九名即系最弱鸡嗰名讲先啦。第九位到底边一个出生嘅生日号码系第九位嘅抗压指数？ 有2号啦，11号。20号同埋29号，你会发现佢哋就代表心灵非常纤细敏感啦，好似将吸油纸巾会吸到别人嘅喜怒哀乐，具备同理心嘅。所以头先就杰伊都好 surprise 自己系呢一个数字嘅。咁另外第八位就系、 是、讲、完噶啦。 系啊， 我以为会讲下哦，佢会点样面对压力啊嗰啲添。 因为其实二号嘅人咧，佢哋系好容易知道对方谂紧啲乜嘢，亦都会好容易因为呢个谂法去导致担心对方，会有啲咩睇法对自己嘅，所以先至话佢哋具备同理心，但系就好似吸油纸咁样吸咗别人嘅喜怒哀乐。对比嚟讲，今年好容易就喺抗压嘅状态下，咪抗唔到咯，因为佢都感受埋你嘅感受咯，咁所以就会将自己嘅压力放到最大。 好，第八位啦， 第八位就系六十五 六 廿四， 十五号生日，24号生日， 冇错，咁就系天生顾家类型啦，可以凭着爱情嘅力量强壮佢嘅心脏，愿意为他人做到最好，但系小心容易经唔起孤独而变到自暴自弃，就系今年可能会有嘅问题。呢、个特别大嘅压力系因为佢哋今年其实好多嘢咧就系人际关系唔好啊，所以就导致佢哋自己一个人面对困难，就导致会有自暴自弃嘅可能性啦。 所以即系话第八位嘅就大家小心啲啦。 冇错。跟住第七位咧就系4号、13号、22号、31号。咁我都喺呢度里面嘅。咁木村拓哉同我哋一样啦。所以其实咧第七位嘅人咧就系好有耐性去打仗，只不过为咗追求完美咧，佢嘅长期战斗咧是很缺乏安全感的，因为太过长期了，所以在中间就容易有安全感的问题，而突然之间会动摇了自己的信心。所以今年特别过了五月后，如果你是狮子座同我一样，你就要小心一点了，因为我们其实五月前人际关系都比较混乱，所以如果是第七位的朋友，就要多点留意啦。 好啦，那第六位了，第六位又有什么生日的 7号、16号、25号， 系，即系我咯， 系啊， 第六位，好，7号生日，15号生日，仲有25号系咪啊？ 16号同25号，系啦， 重新嚟多次，我惊大家乱。 七号 生日， 16号生日， 16号生日， 25号生日，好，咁佢系天生嘅老成派，能够坚强对抗孤独嘅，就算俾孤立咧都可以奋斗，愿意同人哋合作，但系就系因为自己唔够自信心啊，就今年好容易有一种弱势嘅感觉，因为个自信系嚟自自己嘅，所以今年咧，如果你系呢几日生日嘅朋友咧，就记得留意多啲自己嘅自信心，俾多啲自信自己啦。 系Rainbow 都成日话我自己唔俾自信自己，明明自己搞得掂嘅，都会觉得冇自信。好啦，跟住呢一个占卜都系咁讲嘅时候，我会加强啲噶。2021年嘅时候， 冇错， 第五位啦，到底第五位可以抗压能力嘅人又有啲乜嘢嘅人呢？ 五号 生日， 冇错，生日14号， 14号生日， 同埋23号生日嘅人都可以嘅。咁咧，佢哋就会喜爱变化冒险啦，自然拥有勇于面对困难嘅强心脏，而且咧喺长期累积嘅压力里面咧，但系点样保持良好心态咧，就系佢哋今年嘅大挑战啦。 咁啊，即系话如果佢哋即系起码可以选择先啦，起码之后嗰头先我哋所讲嗰啲嘅生日就选择唔到啦。起码佢哋选择咗个情绪系好情绪嘅话，咁啊面对到个挑战咯。咁啊，我哋控制唔到啦。所以咧喺呢几日生日嘅朋友们咧，好好把握自己嘅情绪。 啊，跟住就到第四位。就是1号生日啦、10号生日啦、19号生日啦同埋28号生日嘅。因为呢其实佢哋好似不倒翁咁好难会跌得呢嘅。永不放弃呀。但係呢因为呢个不屈不挠呢佢哋个坚持真坚持啫。如果可以坚持埋呢你就 perfect 㗎啦。 哦，即係其实由第五位开始呢只不过係自己控唔控制到、已经唔再係。 情绪身或者个性啦。 係即係自己已经唔再係好似我哋咁啦，即係有心无力呀，又或者想控制都未必控制到啦咁样。 冇错。 好啦，至于第三位啦係咪 啦。第三位呢其实特别嘅地方呢就係佢哋天生嘅乐天派嚟嘅。 第三位有咩人啊？ 三号生日啦，十二号生日啦，廿一号生日啦，同埋三十号生日。但系头先讲过咧，佢哋天生乐天派，所以其实遇到咩事咧，佢哋都会自愈，嗰种自愈嘅能力好高嘅。咁佢哋就有一句金句啦，就系船到桥头自然直，好积极咁过每一日嘅。咁但系佢哋最大嘅问题咧，就系呢种过分嘅积极，会唔会当佢哋见唔到希望嘅时候咧，就会欠缺咧？就系点样保持好紧要啦。 系好啦，咁啊到第二位啦。 第二位咧就系九号生日、十八号生日同埋廿七号生日，包容心极大啦，愿意放低憎恨，原谅身边所有嘅人，所以冇强大心脏点可以咁容易放低仇恨呢？不过因为难捉摸，但系辩解能力唔够高，即系如果佢哋辩解能力可以再高啲咧，好清晰咁讲到自己想要嘅，亦都有一种咁大嘅宽容同埋包容之心咧，佢哋系容易成功嘅。 但其实佢哋都好惨，因为辩解能力嚟讲，即系话佢哋唔识得分啦， 系 佢哋唔识得分，而唔系佢哋唔想去减低呢个压力啦，即系唔识分， 唔识分其实系咪有压力咯？ 好啦，到第一位啦。 第一位就是8号、17号和26号生日的人了，其实他们有钢铁般的强心脏的，坚强温柔而且积极灵活地去抱持自己的理想啦。在这个生日的人呢，通常啊只要有任何挑战都不会失败而回的。 哦，即是他们根本上就已经轻而易举了，无论任何挑战或者任何压力都对他们来说，喂搞定，根本上就不行啊。 冇错，我就做啦。 我希望咧，所有嘅听众们咧，都应该同我一样啊，都系觉得希望去做到第一位嘅。不过做唔到第一位嘅唔紧要，因为调翻转啦，我哋咧有一个嘅神婆喺度，我哋成日都讲噶啦，我哋塔罗 Rainbow 咧，最后一定都会帮大家解决问题噶嘛。所以今日我哋嘅心理测验咧，都系关压力事噶噃。 系， 到底系咩心理测验咧？ 今日嘅心理测验咧，就系你点样面对压力系最好嘅方法咧？ 但系讲紧嘅系一年里面嘅，未来由今日开始计啊。 有唔系2021年 啊，2021年，即系其实虽然今年咧已经过咗两个几月啦，但系咧依然都仲有成差唔多九个几月、十个月嘅时间嘅。咁好啦，咁啊喺呢度啦，就讲下啦。有四只牌已经咧就开咗，嗰四只牌系啲乜嘢嚟噶啦？大家上到我哋嘅社交平台嗰度 check check 咁啊，一阵间咧一首歌之后 ，Rainbow 就会解答大家嗰四只牌，你一年里面遇到嘅压力系啲乜嘢啦？ 出声要痛快求定，活着为放任，落下自满的神情，不经思索的坚持，就像越独立越是神圣。谁共爱这个我，要最爱我，愿与街你哪里会听？此战一生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错处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同人没笑着未论真假，无人从未问同情过他，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 ，Who's 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撕向风幽。二，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为你苦心落共问候。 call me selfish. I must say in my field, we know we gon' slay. Bad talk, oh no, can relate. Now that's the lifestyle you chose, social no moral. Now you wanna kill my flow, such a bad ego. 点算的留言偏偏不知，谁人亦有着难题或故事。Yeah， 多嘴放肆欠理智，说教养哪里有意思？只欠一身要审判这个他，多主观讲一句不需理据，把他才说夸张化，懒理每寸偏差，同人会笑着未论真假，无人总会问同情过差，只想劝话，欢呼劝话。Break down， 过了界再放大。Gonna break it down， 句句恶咒要说到够，把他身体只有梦游，似个杀手杀戮，哪会战斗？还骂你放松我同问候。人要明四出天演批斗。身份倒转，你当上这个他，几千位几千次不讲理据，挑的错算夸张化，懒你每寸偏差，你会痛心吗？会了解吗？谁人无过犯，谁无疮疤？几多真话，几多假话？ 到嚟塔罗 Rainbow 时间啦，今日咧 Rainbow 带俾我哋心理测验就系未来一年里面啊，即系2021年里面，我哋面对嘅压力又系啲咩咧 ？A、B、C、D 有四只牌已经放咗上我哋嘅 Facebook 嗰度噶啦。好啦、，Rainbow 第一只牌系咩嚟嘅 咧？第一只牌咧，其实一个女人啦，长头发嘅，跟住揸住个秤，眯埋咗眼，因为有块布绑住咗佢只眼啊。另外一只手咧，佢就揸住宝剑。 嗯， 呢只牌叫公平啊，其实系代表今年咧，你譬如老细啦或者长辈啦，你会遇到好多人咧，你唔知点样样去同佢哋相处嘅， 系 会有一啲隔膜形成咗你嘅压力。 嗯， 咁但系其实咧，如果你抽到呢一只牌嘅朋友咧，只要你愿意啊。積極咁樣去面對你要遇到嘅問題，而且將自己真正想講嘅嘢講出嚟、自然你就會解決到問題㗎啦。咁、所以呢唔需要擔心嘅，願意主動呢就係、你嘅key 是明白。好啦，咁啊，第一隻牌已经解答咗啦 ，Rainbow 亦都好好地已经帮佢掀咗隻牌，到底点样可以面对困难啦？到第二隻牌啦，第二隻牌咧，我就见到一个类似教父嘅物体啦，就坐咗喺一张白色嘅凳嗰度，眯埋咗隻眼，好似喺度沉思咁样嘅、而背后咧就有好多棵竹树嘅物体，即系因为佢一支支树枝带有树叶嘅，而另外其中一个嘅树枝嗰度咧勾住咗两条锁匙，到底呢一只牌又点解呢？ 好，咁呢一只牌咧，其实系教皇啊，代表今年喺你信仰里面咧会遭受到一啲对抗或者一啲压力，你唔知道究竟仲继唔继续相信信任好啊？ 系， 咁所以咧你就会好动摇你自己嘅理想或者感觉咯。 嗯、 但系其实咧，另外抽到嘅咧就系、一个皇帝啊，圣杯皇帝，一个坐住船去航行嘅男人，即系只要你有大量嘅心。包容对方，咁其实你嘅信仰系唔会遭受到质疑嘅、 即系其实佢只要系 EQ 好啲，无论面对压力都好啦，都觉得搞得掂嘅，搞得掂嘅，咁啊放开你哋胸襟，咁就冇事啦。 冇错， 俾个拥抱佢啦。 OK， 好，第三只牌啦。 好啦，第三只牌咧就是、一个白马少年啦，骑住只马啦，跟住揸住个圣杯，咁望住后边啊，咁佢就系圣杯骑士啦。咁代表咧，今年喺爱情里面咧，同伴侣之间嘅沟通会成为咗你压力嘅来源。如果单身嘅朋友咧，就会喺度好担心几时会揾到伴侣啦，形成咗一个压力啊。咁所以咧，其实你点样样去解压咧，就系、是、抽到圣杯七、哦。只要你好清晰知道自己讲你要乜嘢，你去信任你对方系会爱你嘅，够包容嘅，去俾多啲安全感自己，自然咧就唔会有压力噶啦。 哦，明白。咁好啦，第四只牌啦，第四只牌就系我抽到嘅，咁就系一个类似悬崖嘅物体，一个好似小丑女啦。咁啊，背脊咧就孭住咗一个好大嘅石头，咁就望住一个类似太阳嘅物体，而隔篱有一只白色嘅小狗噶、哦。咁第四只牌又解咩呢？ 第四隻牌咧就係對夫啊，佢代表咧其實今年你對未知係有好多恐懼嘅。 嗯， 今年 每一個人對未知一定有恐懼， 但係有啲人係好中意挑戰噶嘛， 覺得抱有新希望。 冇錯，但係對於你嚟講，未知反而係擔心啦、緊張啦、nervous 啦。咁但係唔需要驚嘅，因為咧你其實有隻狗陪住你，代表你有忠心嘅仆人同朋友嘅。 哇！ 所以會有身邊嘅人咧去為你解救。咁 我成日都話嘅 ，Rainbow 陪住我就冇有怕。 我陪住你嘅，放心。 但係你絕對唔係呢隻小。小狗仔是我的心灵伴侣、哦、 我比较像猫另外就是权杖十啦，帮你抽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就是坚持自己的信念咯、再一次跟自己说其实你做得咁辛苦系为咗啲乜嘢？点解你要咁样做？咁、自然就会揾到你想要嘅答案噶啦。 即系话俾自己听，你得嘅，你闯得过嘅，你勇敢啲啦，即系不停氹自己就得啦。 冇错， 明白。咁啊，四只牌 Rainbow 都已经解答晒啦、今日咧 ，Rainbow 就系讲咧未来啊，即系呢一年其实都唔算未来，因为已经进行紧啦。今年里面啊，一年里面咁点样可以面对自己嘅压力咧？咁啊，再讲一次啦。如果大家而家先听嘅话 ，A、B、C、D 四只牌已经摆咗上去我哋 Facebook 嘅社交平台嗰度。咁、大家可以睇一睇，再揀一揀，再唔係呢可以一陣間重溫返我哋節目，咁就可以再玩多次今日嘅心理測驗啦。咁喺呢度呢亦都要多謝曬 Rainbow 啦。咁下個禮拜再見啦， 好，下次見， 拜拜。 本環節並不是導人迷信，純粹嘉賓意見及分享。 塔羅 Rainbow 啊，佢今日講嘅咧就係啊，到底啊，你嘅壓力喺邊度嚟啊？要解決嘅壓力又係啲乜嘢啊？咁樣啊，咁啊，大家如果大家都想重温翻嗰四隻牌嘅話，不妨上到去我哋敏感時刻社交平台嗰度啊，已經有四隻牌擺咗喺度噶啦，咁啊，大家可以玩下啦。咁啊，如果 miss 咗嘅話，唔緊要，轉個頭就會有重温。咁啊，大家聽翻重温都可以玩呢個心理測驗嘅。L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 da开始躺子当猪片，或许披上战如后官加冕，挨完下班怎么消遣？求生意那样贱，就像单八卦是讲上半天。傻人醉酒疯疯癫癫，想法神经不想合你。 挫折就当做笑点。有一次危急最微，才会变知己，无聊也也一起玩几世纪，说几个猥琐故事，谁怕当粗鄙，谁陪我去千山，好彩有你。 一听紧嘅系卫兰嘅低级趣味啊，咁啊一阵间就会到十二点钟，咁啊呢度咧敏感时刻都要同大家讲声拜拜啦。喺呢度先听一节十二点钟新闻先，之后就会有音乐说拜拜。